你好，我是王正，今天是第六篇，内容呢是关于图的几个代码实现。现在你可以打开文稿进行练习，做完题目之后呢，你可以点击请朋友读，把测试题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说不定就帮他解决了一个难题。